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哪怕宇文庆再畏惧与燕无师说话，也忍不住找上对方。 少师，您可知沈公子去哪儿了？ 怎么，你就对他这么念念不忘吗？ 没有的事儿。沈道长与我们一道而来，本也该与我们一道回去，但眼下却不见了，我总该询问一声。 他走了。 啊？ 他早有言在先，看过本座与汝烟客会交手，就要自行离开。 可他一个人又能上哪儿去啊？不是说玄都山已经回不去了吗？ 宇文庆，你带着爱妾上路，却见异思迁，对沈乔这般关注，难道真把本座视如无物了不成？ 他这话明明是笑着说的，宇文庆偏生打了个寒噤，哪里还敢多问，赶紧找借口告辞，一溜烟儿闪人了。看着宇文庆匆忙离去的狼狈身影，燕无师慢条斯理地放下书，望向窗外。他依旧嘴角带笑，眼底却是兴味盎然的冰冷。沈乔此时正走在往北的路上，阳光正好，青袍竹杖衣角飞扬，他忍不住微微翘起嘴角。如今以手遮在额前挡住阳光，他也能眯着眼看见眼前景物了。虽然不可能像受伤前那样清晰，但只有失去过才会知道原来拥有的珍贵。离开之前，他曾去找过宇文庆，想当面告辞，对方人不在，他才给宇文庆留了一封信，请如如代为转交。不过如如畏惧主上威严，也许会先将信交给燕无师。信上也没写什么，都是些寻常的问候道别，别无其他。沈乔原还以为燕无师会留人不让走，但事情却出乎意料的顺利。燕无师什么也没说，直接就应允了，这反倒让沈乔有些意外。这位幻月宗宗主的性情正如外界传闻那样，喜怒不定，反复无常，即使相处这么长时间，沈乔也不敢说自己完全了解对方的为人。也许是自己不肯种下魔心，恢复武功又遥遥无望，对于燕无师而言，自己已经不足以被当作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燕无师彻底失望，所以痛快放手。又或许是自己不辞劳苦上山挡下李月和白荣的暗算，让对方终于被打动了。这说明再冷酷无情的人，心底其实也有那么一丝人情味儿。沈乔不禁为自己的揣测摇头失笑，他也许总将人性想得太好了，但假如能够让自己快活自在，把人想得好一些又何妨呢？从健康城走，道路颇为顺利，江南自古多繁华，水陆皆通，政局平稳，很容易就会让人忘记天下还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但出了南朝边界，进入齐国之后，再一路往北，很明显就能感觉到沿途行人商旅少了一些，人人脸上少了些欢笑富足，又多了些紧张困顿。也不知是不是因为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听声音来判断对方状态的日子，沈乔发现自己现在很喜欢观察别人脸上的情绪，即便还看得不是那么清楚，但总能有不少发现。从四月走到五月，走走停停，脚程并不慢，兴致来时沈乔也会用上轻功，绝少有人知道这个没穿道袍拄着竹杖四处游走惬意安然的游学人士，居然会是人人眼中落魄凄惨依附魔君的玄都山前掌教。燕无师与汝烟客会那一战基本已经传得人人皆知，凉州境内兴许有什么武林盛会，沿途沈乔碰见不少江湖人往那里赶，都听他们说起这一战的事情。齐人自然不会像男人那样崇拜汝烟客会，言语之间倒是对燕无师颇为推崇向往，只因人人天性慕强，燕无师这样的实力即便不是魔门中人，也会有许多人心羡崇拜。 只见燕巫师一个闪身就跳到了一处峭壁之上，然后使出春水之法，以水为刃，齐齐掠向汝烟客会。不过这汝烟客会毕竟是天下前三的高手，哪能这么容易就被击中啊？他顶住了燕巫师的内力，身形在水花之中仿佛隐形了一般。 这么厉害， 太厉害了！ 快说呀！这时，一阵强大的山风掠过，这要是旁人，早都不知被吹出几千里了。可燕巫师和汝烟客会却不为所动，还用内力驱动山风，互相攻击。 真厉害！ 不愧是高手。据说当时在场的人都被迷了眼睛，有些抵挡不住他们强大内力的，当场就给震晕了。 这多厉害，真功夫啊！ 凉州城外一处茶寮，沈乔正听旁人在议论汝烟客会与燕巫师那一战究竟如何精彩，虽然没有亲身旁观，却说得天花乱坠，好像亲眼看见一般，听得沈乔禁不住一笑。旁边还空着个席位，很快有人坐下，他低头喝茶并未抬头，却听对方道： 这么巧啊。沈某觉得这已经不是巧合可以形容的了。人生何处不相逢，天涯离别，海角相遇，本座倒觉得挺有缘分的。 燕宗主为何会到这里来？ 你又为何来到这里啊？ 我要去齐国都城邺城。 哦，巧得很，我也要去邺城。 我去找人，你总不能也是去找人吧？ 你这话说得甚是奇妙，为何我就不能去找人呢？ 沈乔不再理他，默默喝完茶水，吃完点心，付了钱，便又拄着竹杖重新上路。燕无师也起身，负着手不紧不慢跟在后面，两人的距离始终保持着七八步左右，不近也不远。沈乔以不变应万变，入了凉州城，找一间客栈先订了客房，将轻若无物的行囊放下，再要了一些吃食，坐在二楼慢慢吃。此时正午过半，吃完饭的客人大多都走了，二楼空荡荡的，楼下倒是热闹，午市才刚开始，不少人挑着货物往集市赶。沈乔要了一尊梅汤，刚喝了半口，燕无师果然从拐角处的楼梯慢慢走上来。 你的表情好像并没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啊。 假如燕宗主并不是特意来找我的，我会更高兴一些。 我并不是来找你的。 老板，劳烦再上一壶梅汤，一副碗筷。 好嘞。 哎，阿乔，你就这么急于与我划清界限？ 我记得你素来爱洁，不愿与人共用一壶的。 郎君，您的碗筷和梅汤慢用。 燕宗主若不是来找我，又是所谓何来？ 宇文邕已定下伐齐大计，齐国文风色变，何欢宗内部也出现分歧，袁秀秀想与幻月宗合作，桑景行不肯，二人闹翻。袁秀秀传了消息给我，说桑景行目前就在邺城，想与我一道合作杀的。 他不用伙计新送上来的汤壶，反是执起沈乔用的那个，往自己碗里倒了一些，又端起来喝了一口。昔年日月宗分裂，桑景行作为最后一代宗主崔游望唯一的弟子，却不谋求令魔门重新统一，反倒与袁秀秀打得火热，成为合欢宗内地位超然的首席长老。实际上若有人以此小看他，认为他能力有限，就大错特错了。此人虽然杀人成狂，尤爱美色，仇家无数，武功却是一等一的强横。在天下十大里面，他的武功排名尤为飘渺不定，有人说他足以名列前三，有人又说不入前三。据说崔游望临死前的功力悉数被他所吸收，更有甚者听闻桑景行曾大逆不道誓师夺功，虽无人亲眼看见， 可鉴于桑景行的名声，很多人不介意再为他加上这样一条罪名。 袁秀秀能创立合欢宗，桑景行想必出了不少力。如今反目成仇，何至于就到非杀对方不可的地步？ 你们玄都山上且有师兄弟相残的例子，更何况魔门弱肉强食，只会更加赤裸裸不加掩饰。如今桑景行在合欢宗内自成一派，底下弟子阳奉阴违，无形中分薄了袁秀秀的权力。他面上不显，心中未必不恨，否则先前你当着他的面杀了桑景行的徒弟霍希京，他为何至今都没找你报复？ 袁秀秀极有可能想趁机借你之手铲除桑景行。 就算这样，桑景行死了，对本座来说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没了桑景行的合欢宗，单凭袁秀秀又如何与幻月宗抗衡？往后齐国被周朝吞并，这些人能兴风作浪的力量也有限。 那就祝燕宗主心想事成了。 多谢。 二人汤碗碰了碰，发出悦耳动听的脆响。沈乔想起两人初识之时，只怕从未想过有如此面对面闲聊的平和时刻，不由微微一笑。燕无师看见他嘴角的笑容，却移开眼，夹了一筷子芦笋。 你要找的人呢？找到了没有？ 还没有。我听说他们一路北上，可惜我始终都追不上。 啊，你要找的是玉矮他们吧？ 是。我如今武功恢复一些，足以自保，不惧玉矮想做什么。就算一言不合，离开总不成问题。听说他这次带了两位长老和顾师妹，准备入东突厥。我想先找到顾师妹谈一谈。 玉矮既然离开了玄都山，此时玄都山反倒群龙无首，你何不先回玄都山，将掌教之位重新拿下？等他回来，也无计可施了。 玉矮行事缜密，先前下毒之事，他也分毫不露风声。如今会放心离开玄都山，前往东突厥，必然已是做了周全之策，不畏惧我回去。他一个人干不了这样的事，从头到尾，除了不明真相被蒙在鼓里的大多数人，玄都山内必然还有人暗中支持他。假如我现在回玄都山，十有八九会是自投罗网。反而是他带出来的这些人，才有可能是平日里不停调遣的。顾师妹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对她我尚有几分把握。 那本座也祝你早日得偿所愿。 多谢。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